Thank you. Thank you.

的钢琴世界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音精华。